这个劲儿渐渐就消了。您呢，记住这个教训，这个人要想哭啊，你就叫他哭，别让他憋着。哎，哭完了他自然就痛快，你要叫他憋回去，往往这个人呢还重病呢。孙烈臣一看张作霖哭声渐小了，这才过来把他搀扶起来。队长，我们大家跟您一样心情是沉重的，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你最聪明，一贯教育旁人，怎么轮到自己头上你糊涂了呢？别忘了，胜败乃兵家常事啊，咱们平常不老讲这个事儿？人三穷三富才能活到老，哪有一杆子知道头的呢？是咱们损失太惨重了，但也不怪你也不怪我，咱们谁也怨不着啊，你用不着这么样的伤心。唐二虎也说话了，队长，你怎么学老娘们呢？哭哭啼啼的有个屁用，他妈脑袋掉了完蛋个吧，再过几十年还他妈这么大个，打胜就打胜，打败就打败，能他妈怎么的？你一言我一语，就好像打强心剂似的。张作霖长出一口气，既然大家都不同意我死，但得答应我一个要求。大伙儿都是问呢，什么要求？说吧。张作霖说，我呀不配当领导人，更不配当这个队长，不然的话你们大家能跟着我倒霉吗？你们另推贤者。这大蓝把谁爱当谁当，我现在让位。众人苦劝，张作霖是执意不从，说什么也不干了。张作相说，兄弟，你说的是真心话，真的发自肺腑，那么你歇两天也行，暂时呢有个人代替你。我弟兄们，那么咱们大家就另选个队长吧。有人提议让孙烈臣做，众人一听，除非孙烈臣自个儿老，也只有他取代队长了。可刚有人提这个建议，唐二虎把眼珠子一瞪，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我不服，刨除老嘎子之外我谁也不拥护，谁他妈这时候当队长我就跟他拼了。张世飞在后头也紧叫唤，对，不能换队长，我就愿意跟张作霖干。大伙一听，可不是吗？呛呛了半天还得叫张作霖干。张作霖一想，就为了这个事儿折腾半天有什么用啊？外边大兵压境，说不定哪会儿还得干仗呢。所以张作霖没办法，只好还得干这个队长。他深知在目前险恶的环境中，团结是最主要的，人心要一散立刻就得土崩瓦解，怎么能把大伙的心给拢住呢？张作霖有主意了。各位啊，要叫我继续当这个队长可以，我还有个要求，我打算找出几位弟兄来跟我冲北磕头，拔拜结交，誓通生死，咋 咱们共同领着大伙干，光我一个人不行。哎，那行啊，你说吧。张作霖一点名，算他加一块八个人。这八个人当然是骨干了。张作霖打算用这种办法把大伙拢在一起，大家一致同意。磕头的都是谁呀、啊？大爷孙烈臣，二爷汤二虎，老三张作霖，老四穆怀义，老五姬金存，老六阚超喜，老七小老虎张凯，老八张世飞。就这么堆土为炉，插草为香，八个人磕了头了。在那旧社会，要想团结人，哎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哎，磕完头，大伙儿这个劲头啊，就好像足了似的，也不渴了，也不饿了。就研究怎么样突围，怎么保存实力，咱们下一步撤到哪儿去？正在这么个当口，就听见四面八方枪声大作，啪啪啪啪啪。放哨的跑进来，队长，官兵杀到了。张作霖把双枪压满了子弹，吩咐一声：“赶紧给我守住，不能让他们攻进来。”是。六七十人分成四队，把东西南北牢牢地扒住。外边官军最高指挥官就是新民府的三营统领李景福。这李景福知道张作霖没死，在屠老婆店里劫济了三四百官军，连马队在步兵把这给包围了。咱们简短解说呀，又经过一场鏖战，官兵始终没攻进土老婆店，相反也损兵折将，最后退下去了。张作霖一查点，这次战斗又死伤了八个弟兄，现在就怕这一手，他没有人的来源呢，死一个少一个呀。张作霖就纳闷，真他娘的怪事儿！从赵家庙突围开始，我走到哪儿，官兵追到哪儿。天这么黑，这官兵是怎么知道的信儿呢？他怎么知道我张作霖今天晚间的行踪呢？莫非有人告密？我身边有内奸，那这内奸是谁呢？他就把这个事儿跟几位磕头的把兄弟说了，大伙也感觉到张作霖分析的正确，好嘛，对自己这些人全怀疑上了。偏赶这时候汤二虎要大便，拎着枪啊，他就出去了。虽然说没有厕所，也得远离人群呢，离近了那算怎么回事？他就奔后边高地方溜达，无意之中发现在眼前有黑影闪动了一下。我眼离了，谁呀？明明看着有个人，怎么没了？唐二虎吓得大便也没了，竖起耳朵拎着枪，他奔那个方向就来了。结果走了不远，把那人给堵上了。一看谁呀？黄世耀。前文书咱说了，黄世耀当初是冯林阁的人，因为冯林阁把他给揍了，他觉着委屈，偷了冯林阁一匹宝马叫雪里豹，上赵家庙投靠了张作霖。 张作霖呢对他挺器重，当时让他跟小老虎张凯统管赵家庙的保险队，也是个小头头。妈，他鬼鬼祟祟在这干什么呢？我老黄嘛， 啊， 是我，你干什么呢？ 我肚子不好，要大便。 说着话，他提着个裤子。都说二虎傻，其实不傻，粗中有细呀。唐二虎到他近前一瞅，他变毛变色的，往地下看看，也没大便呢，就对他产生怀疑了，想炸他一下。我黄石耀，你他妈小子干这些事我全清楚。感情这黄石耀贼人胆虚，唐二虎这一嗓子把他吓得一哆嗦，好悬没趴下，抹身就跑。那能跑得了吗？唐二虎那管直啊，手腕子一翻，啪，正揍腿肚子上，哎呦，扑通，黄石耀是应声摔倒，刚想掏枪，二虎就窜到他眼前了，一脚蹬他腰眼上，别动，他妈兔崽子，上去俩嘴巴子把他胳膊给拧过来，枪给下下来了，像临死狗一样把他拖到前院。那么大伙呢，听见枪声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刚想要看个究竟，一看唐二虎回来了，把黄石耀往众人面前一推，去你妈的！大伙就傻了，这就怎么回事？嗨，我队长啊，咱们都被他给骗了，这小子是个奸细，是冯林阁派在我们身边的一条狗。方才我发现这小子鬼鬼祟祟的，等我炸了他一句，他转身就跑，这不是不打自招吗？你问问就清楚了。大伙一听啊，眼珠子都瞪圆了，宰了他，剥他的皮。胡拉超往上一闯，把黄石耀吓得体如筛糠，饶命饶命啊，各位弟兄饶命啊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看这两句话更露馅了。张作霖拎着枪过来了，看了看他，黄石耀，你放心，说实话，我不要你的命，究竟怎么回事？队长，我全说，我全说呀。我当初跟冯林阁跑了十几年，他把我当作嫡系，后来他跟我商议，他说让我定条苦肉计打到您身边，我的任务是随时随地向他通报情况，这次攻打赵家庙以及您走到哪儿，官兵追到哪儿，这情报全是我发出去的，这我也是迫不得已，我一家孩子老婆都在冯林阁手里头掌握着，我不听他的，我一家人都活不了，因此我才干了这种昧心的事。我对不起赵家庙的弟兄，我对不起队长，队长啊，这就是以往的实情，您饶命饶命啊。 啊，这么说我转移到哪儿，清兵追到哪儿，都是你给走了的消息，你给指点的方向， 是是是。 那你怎么联络呢？ 有时候趁着混乱，我连放三枪，这是联络信号。有时候放枪不方便，我就在咱们的驻地高地方点起一堆火来，他们见着这信号，就知道您在哪儿。因此就奔哪儿打。 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好了， 说清楚事儿完了。但是你是冯林阁的忠臣呢、啊、我这庙小养不了你这大神仙呢、啊、我成全你一家人团圆，走吧，滚。 哎呀，谢队长饶命，谢队长饶命。 黄世耀连滚带爬，拖着一条受伤的腿，刚转身到门口这儿，张作霖把手一抬，啪啪，两枪，脑袋给接了个儿了。你看说的好听，能放他走吗？把内奸铲除之后，根据他的口供，张作霖深知这地方可不保险呢，官兵还得来呀。怎么办呢？仍按原计划，把现有这些人分为三队，化整为零，马上转移。张作霖让孙烈臣带着郑翠萍、丁喜春、张小春还有一部分弟兄奔东北突围，上八角台投靠张景惠，让汤二虎、张四飞、穆怀义领着一部分弟兄突围，赶奔中安浦去投金寿山。他呢带着张作相、吉金存、坎朝喜、小老虎张凯领着一部分弟兄赶奔青马坎去投奔杜老盼和杜立三，让胡老嘎为总联络员，将来传递消息。全都安排好了之后，张作霖吩咐一声带马，有人把雪里豹给他牵过来了。这匹马真是宝马良驹呀、啊，鬃尾乱扎，蹄蹄跑好。张作霖把肚带连紧了几扣，拍拍马的脑门，心说话全靠着你了，飞身上马。众人也上了马了，张作霖跟大伙一扬手，弟兄们前途保重，咱们后会有期。齐队兵分三路往三个方面突围呀、啊，不表旁人，单说张作霖领着18名弟兄，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一般，消失到夜幕之中啊。没出去2里地就遇上官兵了，这要土匪，土匪要突围，啪啪啪，有土匪了，接住啊。也不知得有多少官兵，铺天盖地把张作霖他们就堵住了。到了现在，这些人把命早豁出去了，坐着等也是死，能冲出去就有条活路。因此人人眼珠子瞪得溜圆，双手打枪，马的速度不但没减慢，相反还加快。那么咱也不止一次交代过了，这些人绰号都叫马贼呀、啊，每人身上的功夫都挺过硬啊。他们就吃的是这碗饭，都练就了一身超人的本领，今天都抖了出来了。有你没我，有我就没你呀、啊。再看这18个人18匹马，好像腾云驾雾一般。张作霖双手打枪是弹不虚发，听见声就得倒下一个呀。也不光是他呀，他手下的弟兄也全是这样，指哪打哪，一人舍命，万将难敌。别看清兵那么多，这帮人都是攒鸡毛凑胆子。那清朝的军队多腐败，大多数